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老铁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用心的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和道道身边有很多热爱旅行的同事， 对， 一抓非常多的人都去过这个国家 啊、哦，是的， 每一个人对这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一些心理的感应，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好同事、超级热情的我们的张宇，欢迎， 欢迎。 听众朋友们好，准哥好，道道好， 热情吗？ 啊，太热情了，好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热情了呢。 我再散发一下， 好耶，小礼物走一走， 洋溢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 这趟行程刚刚跟那个我们的玉沟通的时候呢，七天的行程哈，然后是跟闺蜜一起去了日本， 日本， 这个行程听我们的玉说呀，是跟她的好朋友闺蜜一起制定的旅行计划， 对，是闺蜜制定攻略。完了，我们的玉审核， 审核嘛， 对， 他是经理嘛，对不对？ 啊，对， 业务员呢？哎，经理，您看这单子行不行？批了，哎， 啊，是，对不对？批了啊。 就在这个审核或者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玉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就这趟行程当中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说这个行程吧，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不会像我和闺蜜这次。 哦，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和这个闺蜜在之前曾经去过一次东京。 哦， 然后呢，我这次闺蜜偶然间得了一次年假。他就想，那既然去过一次东京了，那我就再要去一次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去大阪。因为当时我们在东京的时候就已经预计了下次是去大阪的， 已经有这个续集了。 对 对，那埋下伏笔了。 想问一下，你们那个闺蜜哪个单位还有预定点多出来的年假呀？ 啊， 这个年假好像很突然，我觉得不适合咱们。 哦 哦，很突然， 福利很好的。 对， 哎呀， 就是因为 了录播吧。 就是因为这个太突然的年假，所以他临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只给了我15天的时间去准备。 哦， 对，当时呢，那我说15天的时间， 所以你们当时办的是3年往返吗？ 对呀，就是我说这15天真的只够我去办签证，因为我第一次是单程，然后我花15天去办了我的个人的3年多次往返。 嗯， 我说那这样的话，攻略只能你来做。 这也没毛病， 这没毛病，谁让你说那么急的？ 对呀，你说给我150天， 还真的是无意间暴露了流水。 对对对，哎，你这 啊，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现在放宽了 啊，放宽了， 放宽了 啊！你早说呀， 别在50万，别在50万， 录播吧， 录播吧。15天，反正是可以准备的很轻松，也不是那么紧凑，对不对？ 对。 等一切签证办下来之后，递交了材料，然后真的是要去东京啊，今天是大阪，对不对？ 对。 大阪、京都、奈良， 对， 这三个地方啊。 是的。 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因为是两个人去的，是不是？ 嗯。 你和闺蜜，你主要负责哪块？闺蜜主要负责哪块？先跟我们说说呗。啊。 嗯，是这样。闺蜜因为她负责了前程的所有准备，包括攻略，还有机票之前的预定。 酒店呢？ 哇。 酒店的预定也是闺蜜，然后包括在环球影城购票也是闺蜜完成的。 她很全面了。 对，我觉得 中国好闺蜜。 对。 对，真的是中国好闺蜜。这闺蜜是在15天半个月的时间内制定完这些的东西吗？ 对，半个月的时间。 哇，闺蜜是干什么工作的？ 闺蜜是整理工作。 哦， 难怪， 难怪很有头绪哈。那我们的玉，你在这个行程当中就是体验师吗？还是 我除了体验师之外，我最大的作用到了日本就发挥出来了。 什么呢？ 一就是活地图。 哇 哇。 二就是全程的翻译，可以听懂一点点日语，也可以简单的说一点日语。所以全程的一些我闺蜜凡是想了解的沟通还有问路的过程都是由我来全程操作。 我的天哪、 哎、 我们的玉是澳大利亚留学，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留学归来，然后呢 录播吧 是日语呢也是满级的。 厉害厉害。哎，比如说日语问一条路怎么走，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大阪的那个美食街怎么走。你 这吃个麦带 吓死了，怎么回事？ 哎，等一下等一下， 是这个 怎么？当然不是这个了。 大概怎么去表达这句话？比如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大阪美食街怎么走？怎么问的？ 哎呀，这个可真是难住我了。总之，第一句话就是 要要、 就是碰到任何人想问的话，就是すいません， 先打招呼。 对 对。 然后，因为是有地图的嘛， 对对对， 或者是有这个店的名字， 对对对， 就是说この店，就是这家店。然后，多余的话不用再说了。 厉害了， 别人就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就可能就会说哦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也甚至有一些可能他会带你过去。 对， 他很热情。对，日本人很热情。 是的，是的，拿着他们的手机，这地图就开了。 对。 非常方便， 打开地图。 对对对， 来这个全景天二线。 因为他们是第二次去日本了、比如说在交通接驳方面一定有经验哈，而且他还是活地图。哎，你怎么定义活地图这个概念呢？ 就你认路是不是特别强？ 我的天哪。 我可以这么说，东南西北虽然不分，但是站在一个地方看地图，我分上下左右。 哦，那就行。 我觉得我跟你说， 下南左西右东，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在旅途的过程 中， 对，有方向感的人，因为我极其没有方向感，走了好长时间还在原地打转呢。 对，你是 怎么还没走出去？ 那有了这样一个方便的实路的系统 GPS， 又有闺蜜详细的攻略， 对， 这趟行程一定是非常多的体验哈。两个闺蜜出去玩，我觉得有商有量最重要，对吧？到的也跟闺蜜出去玩，也出去玩过，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的这次玉玉和她的闺蜜全程哎，就是你喜欢的民宿。 对。我超级喜欢民宿，你知道我跟我闺蜜出去都是什么行程吗？ 什么行程？ 出了门现找，哎，我们这个怎么走？ 现找，拿指南针吗？ 然后两个人方向感都不是很强，哎，是走这儿吧？ 商量着来嘛， 对， 对对， 就慢慢走一个吧。 也就多花点时间，是不是？多花点时间啊。那比如说大阪、京都、奈良这三个城市有不同的风格哈。 嗯， 这三家的就住了三家民宿还是几家民宿？ 其实呢，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去日本地方玩，说一个地方，最好当然如果可以就在当地住一晚。 对呀、 但是我们呢可能更热衷于大阪吧，而且奈良和京都距离大阪来说往返其实并不是很花时间， 就住在大阪。 我们全程都是住在大阪的同一家民宿。 嗯， 京都和奈良呢是分别花了一天的时间，然后往返白天走，晚上回来。 哎，那我觉得他们这个行程很惬意，不是那 么 赶。 他们有获得 GPS， 他们了解这个接驳往返这个能力，时间可以衔接的很没有无缝，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是我自豪的一点。 你看他老是 真的，我好羡慕这，就是女生很少有方向感如此之强的。 对对对，我见过的女生基本都是，反正是有点模糊那种感觉 啊。对， 因为她不需要操心， 是的， 对对对， 很呆萌啊， 你只需要拉行李就行了。 大阪的民宿风格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七天住一家吗？ 对，七天住在同一家， 很难易，对不对？ 这家民宿其实是在我们去之前就定好了。 嗯， 因为我和我的闺蜜呢，其实都不是特别喜欢住酒店，总觉得融不到当地的这个风情里面。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想选一个民宿，而选这个民宿最主要的原因其实什么？是因为这家店的老板是中国人。 那这样更方便。 大家猜猜，现在去南方北方，你猜一个。 哦，肯定是南方啊。 北方。 我们的大大获胜了。 南方。南方哪个城市的？ 福建吧。 哎，你怎么这么确定？ 哎呀，道道真的是，你是不是去过？ 你看。 真的。 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会这么 说？你说，你说。 因为在 包括日本还好一些哈、东南亚地区华人或者是中国人去开客栈的、去开酒店的，基本上都是福建、广东的。 哦，南方的去， 他真的是 福建的朋友， 真的是福建的朋友。 我的天哪，他怎么样？他热情吗？好客吗？ 漂洋过海去开客栈？ 对对，有什么之间的交流吗？ 是年轻人吗？还是 对年轻人？而且我感觉他也挺好客的。就虽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吧，不是这个老板在，但是他雇佣了这个几个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小女生都会说中文， 是当地的、 当地的，但是都会说中文， 厉害了、 对，其实他除了接待中国之外，也接待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 是， 所以他们英语也很好。 哇、你看现在一个当地的民宿的服务生，中文、英文、当地语言，至少三门语言， 对， 录播吧，好吧， 啊， 好好录播， 录播， 很流利的交流是吧？ 对对对， 那这个老板出现过吗？在七天行当中出现过？ 出现过，人也是非常好的。我说这个老板是位女士， 女生， 对，大家可以想到，就是特别可爱，就是已经因为在日本很多年，就是有那种日本小女生那种可爱的感觉。 嘿，欢迎， 穿亚麻，肯定穿亚麻， 对，肯定穿亚麻。私音系的就来了， 私音系大粗腿裤， 对，私系， 对，然后而且他特别很贤良的感觉，因为就是他会提供早餐嘛，有的时候如果他早上起得来的话，他还会给我们做这个玉子烧，就是煎蛋， 他给你们做日式的，是吗？ 对，日式的早餐， 他已经忘了福建菜怎么做了吗？ 他可能没有做过福建菜吧， 入乡随俗， 没有做过， 入乡随俗嘛，对不对？很热情，年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女生呢？大概是 年纪大概 同龄人 吗？同龄人， 差不多。 他是在那儿留学定居，还是说去嫁到了日本呢？ 我跟他了解过，就是谈过嘛，好像他应该就是在那边，应该不是留学，有朋友在那边，然后出去玩觉得还比较不错，到最后然后一直在那边，然后就嫁给了当地人。 挺好的。 原来是这样哈。 对，所以他受当地影响很深嘛，因为另外一半是日本的朋友，对不对？ 对对对。 他这个民宿是个什么风格的？是日本风格的吗？还是榻榻米？还是什么样的风格？ 纯日式风格的榻榻米。 哎呦。 当时我们选中也是因为这个是其中一点。 哎呦。 真的是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个阁楼，然后你在上面还可以就看风景。 哇，他们家有没有庭院呐？ 庭院比较小，但是也是有， 也是有的， 有小庭院就行了， 有 小院就已经很好， 有小院子， 对， 还是很不错的。 是 我最喜欢这种日式庭院，就是都是绿草如茵，然后有一个小的烛台啊，这个小小的什么水池之类的， 对对对，勾勒一下氛围嘛，对不对？ 嗯。 那比如说我们的张玉呢，其实他对一个方向感要求很，你看比较严格哈。 对。 这个民宿在大阪地区，这属于是个交通接驳比较方便的地区，还是一个？偏远的地方是什么样一个位置？这个地方， 哎呀，真的聊到这个，我就特别想推荐去大阪的朋友去住这家民宿。就是这家民宿极其的方便，如果是从机场坐地铁的话，从这个站出来，就是它有一站嘛，出来之后 有名字吗？ 不行，这个名字我估计现在可能有点久远， okay, 暂时想不起来。 Okay, 如果想到的话，我会随时后补。 好， 然后从地铁站出来之后，到他们家真的是很近。大概10分钟就可以走到， 哎呀， 而且他们家的位置就在大阪，就是最著名的这个街区美食街，或者说是逛街地方周边， 赢了， 凡是就真的可以走过去。如果说你想锻炼，或者是你不觉得累的话，15到20分钟就可以到，就是大阪就最有名的新斋桥道顿窟， 是， 你都可以走过去。 地理位置绝佳， 对呀、 二环里， 绝对的是二环内， 是中心嘛、 对对对， 中心，哎，这个很方便，地理位置又很好，又有阁楼，有庭院，而且是中国的朋友，这家选的民宿太棒了， 对呀、沟通交流无障碍， 无障碍，对对对，住得很好，对不对？那就展开行程了， 对， 以这个大阪为原点，向奈良和京都来回往返啊，先说说大阪，比如说吃在大阪，玩在大阪，你在大阪的感觉怎么样？嗨吗？ 哎呦，那必须嗨呀、 是不是？ 天天晚上11点多回去还不够啊！ 天 为什么呢？你们都玩什么呢？ 都怎么溜达？怎么安排大阪的行程？ 我们是吃啊， 全程都在吃， 全程都是吃货， 吃逛嘛， 吃逛，而且我们两个是吃货，就是我们这次攻略除了每天要做什么之外，闺蜜单独整理了一个大阪必吃手册。 天， 我的天哪，必吃手册！结果那个攻略每天去的不重要，必吃手册一定要吃到。 就是我们去道顿窟和新斋桥，并不是为了说逛街也， 浏览 这个药妆店是一定要去的嘛。 对对对。 但是我们是为了找这个地方攻略上必吃的点。 有没有几个推荐的饭馆子？ 饭馆子啊，行。 餐厅啊，有没有推荐的？ 这个推荐的话，那就肯定像是什么伊兰拉面 啊，伊兰拉面必 吃。你吃过？ 哎呀，那个味道 那个玉，你是在东京吃的对不对？ 哦，东京的啊。 你是在大阪吃的？ 嗯。 分别说说你俩的感觉。我哎，周驼，你不是一直在伊兰拉面有些问题吗？哦，我这 擦擦口水 啊！我这人活了半辈子了，老听说伊兰拉面味浓汤厚。 对对对对对。嗯， 道道这个形容我已经听过， 对， 嗯，非常的贴切。 嗯， 玉玉第一面见哈，我是周驼，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 那个大阪的伊兰拉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大阪的伊兰拉面，哎呀， 他说我的口音， 把我带跑了都。 他是什么感觉？大伊兰拉面啊， 就是伊兰拉面也是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要浓郁很多。 汤是吗？ 它的汤。因为我听说过伊兰拉面很浓，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它可以有二分之一浓度和正常浓度和双倍浓度。我只是选了正常的浓度， 就已经很浓了。 说实话，吃完真的很饱。 嗯，它那个汤就是你看这么寡淡， 是吗？ 但是你不要吃，对你吃上一口的，你就会发现哦，看起来特别清汤寡水的一个面。特别的厚， 入味， 特别浓厚 啊！碗都是标准碗吗？你们那边？ 对，还是标准碗 啊？ 标准碗 是。 如果以正常的食量，一个成年人来说，一碗够吗？ 应该够吧？ 啊， 但是饿急眼了的时候是不够的。 我们都是正常食量，一碗稍微有点撑， 是不是 那就应该是够了。 是吗？ 汤头有什么呀？就是浇头都有什么呀？一来来面是标配吗？ 标配应该就是标配的， 它标配你可以点， 那个对，上面一般都是有豆芽呀、海苔呀。 哎呀， 饿了， 溏心蛋有没有？ 有。 哎，我记得当时我吃那个伊兰拉面，就是两片豚骨肉，什么都没有加，只是小香葱、葱花加上豚骨，然后没有蛋，没有那些菜什么的， 就是标准的那个， 对，很标准。而且碗我吃的那个是这么大的。 哦， 可能我去的时候有改进了。 没有，我觉得可能大阪比东京的大， 是不是？ 也许 大哈。 东西多，最起码我知道上面有海苔和溏心蛋。 对，因为我当时点的是这些蛋什么的都是要单点的，不是标配里面的。 了解了。 我说怎么没够呢？ 那个，你去的那家店是就是一个格一个格那种 是 吗？他们也是吗？ 我们不是，我们的话就是一个大厅，里面就一张桌子一张桌子， 热闹的那种的。 哎呀，周围全是人呢，隔壁在说什么你都能听得见呢， 对不对？ 啊， 哎呀，你咋瘦了？我是敢吃不胖的，类似这种爱气的人。 对，哈，你有没有买最新款的手办？ 没有。生活场景可以在餐馆里体现的非常的直接哈。 嗯， 这是伊兰拉面，因为你有美食攻略，还有什么去吃到的不一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在道顿窟里面可以找到一个小的这种流动餐车吧，应该叫做，是叫做 快餐车， 叫世界上第二好吃的菠萝包。 有第一好吃， 他没敢叫第一好吃，所以说我也没查第一好吃是谁， 也是个噱头了。 对， 嗯， 那我开一个第三好吃的。 为什么？ 他那个是它是菠萝包，然后把它切开之后现烤出来菠萝包，把它切开，里面你可以选放抹茶冰激凌，或者是巧克力冰激凌啊，或者是原味的冰激凌啊，很大，对，而且很便宜。 嗯， 哇， 就叫第二好吃的菠萝包。 对，世界第二好吃的菠萝包，它是一个流动餐车，绿色的车，就在道顿窟里面。 就这一家是吗？ 就这一家。 它的那个行走流动路线是什么呢？ 5米左右吧。 真的，可能就在那条小街上， 五米范围内行那个流窜。 排队嘛，你是不是有排队的现象？ 排队，真的是排队。 啊， 就是 那他们老走吗？那这队伍，哎，你怎么又走了？ 他可能就真的就在5米范围内，然后一看啊，排队有点长了，然后路口盛不下了，再往里挪一挪。 真好。 哦，是这样的。 专注做菠萝包， 对， 世界第二好。 是的，是的。 周驼，什么事儿？我想问一下，我刚刚忘问了，伊兰拉面多少钱一碗？在大阪？ 我 你都忘了吧，豆豆？你这还记得 贵？ 就是折合成人民币啊？ 折合成人民币 80， 五六十一吧？哎呀妈呀， 50块钱？ 对。 那这个菠萝包呢？ 菠萝包好像30不到。 哦， 嗯， 反正是我们觉得还是跟北京物价比的话。乘以1.5左右，差不多啊。 对，关键是它的面真的很好啊，它东西多里边。 现烤的面包，再加上凉凉的冰淇淋，再加上比如说加点什么奶油啊、起司往里加，哎呀， 我以为，哎，我一直以为菠萝包里面加肉的，哎，我还想，哎，有没有肉排？ 哎，有没有肉啊？可以加吗？ 没有，不可以的。 啊，你这，哦，你做第三好吃的就可以加。 我是的，对对， 加肉， 我那是加肉咸版。 鸡肉饼 ，OK。一个菠萝包，一个一兰拉面，其实平常生活当中的小事就让我们觉得很幸福。 嗯， 不一定非得花三个小时吃个西餐一道一道的，在日本不用 吃。其实我觉得日本 就是小馆 太多了， 对对对， 牛肉饭、鳗鱼饭都可以单独拎出来吃的。 鳗鱼饭有没有尝过？在大阪？ 哎呀，鳗鱼饭，我让我搜寻一下我的攻略，好像并没有针对鳗鱼饭去做过。 那比如说一兰拉面是一道，然后菠萝包是一个，那闺蜜都是吃货，你们俩都是顶级吃货，还没有什么饮料啊甜品啊，有没有尝过？那在大阪还有吃过别的东西吗？给我们推荐 甜品的话，就不是在大阪，在京都有一家就是最著名的宇治抹茶。 宇治抹茶， 哦，宇治， 对， 好出名啊。这个 你吃过吗？ 对，就基本上那个我们送的那个礼品啊、手办啊什么的，都会写宇治什么什么。 哦， 对， 宇治抹茶。 对，宇治抹茶如果要吃的话，就是在京都。 京都， 它不在大阪，但是京都的话，就是你随处都会看到宇治抹茶。 就京都这个城市，随处都有宇治抹茶。 对，宇治抹茶的起源就是发源，好像是从京都那边出去的。 哦，那个随处呢，大家想象一下，就是跟那房地产广告那个旗一样，哇，全都是贴的宇治抹茶。 路过一家店就是宇治抹茶。 我们听张玉分享，你会觉得张玉对生活的这个追逐和热情感、阳光度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对不对？ 太好。 大家没有见过张玉，但是通过这个听上去，会觉得张玉在分享的这20分钟的时间里都在微笑。 对，而且他现在提起来这个行程，他还是非常的开心。 就是我们见过很多的嘉宾，我们会从他的脸上感觉这个行程带给他的反馈度。 对对对， 你是100%热情开心的一类，真的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行程对你来说真的特别满意。 是的，有没有？哎，你刚才说的特别满意哈，咱们节目组嘛，人家有人情是吧？有没有不满意？ 就非得给你挑出来点不满意？ 就在这趟，咱还没说京都和奈良呢哈，就是总体来说，大阪、京都、奈良有什么让你觉得，哎呀，还得有待提高的地方？没有， 就是啊， 没有， 还真有， 有，说说看。 别说没有，还真有。 什么？ 就是真的时间不够啊，天天吃到11、12点，我第二天早上还要起床，我睡眠时间不够啊。 那还得要假期多一点。 对对 对。 对， 闺蜜也是，就是这个年假也就这几天吗？ 对，这就是把闺蜜的年假放到最大化了。然后我们回来之后还只歇了一天就上班了。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张玉是非常好的朋友， 对， 你看看她的闺蜜难得多出来一个假期， 对， 就给她 说配合就配合， 说配合就配合。 哦，你是哪儿家？对， 什么？ 我也是有假期的人， 是是是， 咱们有假期的，工作40多年了，不是。反正呢，就是好闺蜜，一拍即合， 对对对对对， 已经少有的默契了， 真的是， 对不对？ 非常棒。因为 我们都有工作嘛，对不对？都有生活的习惯和街区，这样我们稍事休息啊，伴着张玉微笑的这个感觉。 是的， 下面呢还有大阪还有分享的部分嘛，比如说下半段还有一些印象深刻，还直接去奔京都了。 大阪的话差不多也可以这样了。 Okay, 直接可以奔京都和奈良了。 下半段奈良、京都到底让这两个欢乐的姐妹花有什么深的旅行体验啊？ 是的， 我们一起期待啊。

哎，你是十一月份去的这三个城市，对， 十一月份， 这三个城市的温度是一致的吗？还是有不同的？因为他们有地区分布不一样。 这三个城市因为地理距离其实不是特别的远，所以温度几乎都是一样的。对， 就是十一月份的日本穿什么样的？就是冬天了，是不是应该是那种感觉？ 比北京要暖和一点， 暖和一 点。就是还是我之前说的，就是金冻的呢，就是单裤或者是裙子， 裙子， 裙子都可以。 哎呀，日本的女生我真的是佩服啊！ 对对对， 裙子 啊，她们还是穿那个小裙子，但是很美啊， 很美， 精致哈。 嗯，不金冻的呢，像我这样的那就没办法了，那就 秋裤。 秋裤可能有点不够了，稍微加一点点绒， 加绒， 那就挺冷。 保暖秋裤， 对，保暖， 保暖秋裤。 了解了，那个温度大概就十度左右，十度左右吧。 对，十度左右， 对不对？ 嗯。 京都，你跟闺蜜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因为它有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对， 走的地方。 京都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清水寺。 哦，清水寺这个好有名啊。 清水寺其实当时我们去的时间呢，稍微有一点晚。 嗯。 我们是想说去清水寺看枫叶。但是 十一月份 你想十一月份我们去了之后，除了一两颗还有孤零零的枫叶落在那之外，几乎都已经掉光了。 嗨， 你俩都配累你啊，你过来看我这什么意思啊，你过来我的生活起了。哦，那提前一下对不对，以后再去 十月底吧，还是 十月底， 真的不要等到十一月份了。 嗯， 我们还是十一月初去， 没办法，闺蜜假期就这个时间段。 对对 对对对 对，我觉得其实十一月如果要是说旅游，只要在北半球，基本上你看的都是晚秋的特色了。 嗯，对，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上拿把球。 有请黄凯芹啊。那十一月份去清水寺，那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嗯，十一月份去清水寺，其实最大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寺庙还是感觉不错的，就是很古典，而且就像咱们从，像你刚才准哥说的这个 故事 啊，对， 房檐啊、屋角啊， 一模一样的感觉， 啊、那种人偶摇摆啊， 对， 哇！ 而且京都其实最大的一个卖点，除了清水寺之外呢，就是和服， 对， 哦， 当地的服装。 和服呢，这个是在大家去京都，就是京都之前一定要做的一个攻略，就是一定要先提前预定好。 预定好是， 就如果你要是想穿和服拍照的话，就一定要去提前预定，是吗？ 因为在京都有一家比较好的和服的，就是相当于 租赁公司 啊，对，租赁公司这个词，对， 嗯。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在国内就提前订好，提前订好，交完定金，因为他的人特别多，而且穿和服真的是一件很费时间的事情， 是不是？ 啊，是，说半天穿不上， 穿过吗？ 没有， 可麻烦了。就一层一层又一层， 几层啊？大概得穿完那个东西， 得有四层最少。 四层的衣服 是吗？ 十分钟穿完？ 不可能，做完四层的衣服之后还要做发型，还要 一系列的。 我的天哪，服化道，服化道一起全上了。 对呀，它是一个仪式感。 对对对， 所以我们是约，就是每个去的人他都会约时间，我们约的是十一点半去， 中午。 中午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间， 哎，就冲着你们节目一边听一边化妆。 等我们节目结束了啊，他还没穿完呢。 差不多了吗？ 哎， 一个小时， 差不多得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我的天哪！ 等我们结束的时候都快一点钟了。 哦， 哎呀， 你们都睡着了。 真的是，而且 化妆、服饰、头饰、木屐、袜子， 对， 化妆不能自己就是简单的化一下 不 行 吗？ 面部的化妆是可以自己的，但是他们因为发型的话是， 对对对， 要自己选的。然后有些发型很复杂，然后之后还要配一些头花呀，然后可能还会配一些小包啊，然后一些这个披肩。 他们那个头花特别好看，真的是像小鲜花一样插在头上。 对对对对，他们有很多种。 那我问一下啊， 啊，你问。 王小姐，王小姐服饰也有喜好的。然后问一下，就是男生可以穿吗？ 男生有，哎， 有可以穿， 也可以穿 哦。 啊，男生有男生的， 那就好了。我这个头发到坚守时间， 男生 和你别这样。 中国是地中海。 哎呀，你怎么还说地中海呢？我只是这个两边比较旺盛。 啊，对，啊，那不还是地中海？ 这样比较美化一点 啊。 反正是男生也可以体验这个和服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哈。 对。 终于这个和服的公证公司啊，把我们打扮得非常的到位了之后， 嗯，是 怎么感受 呢？ 对啊，是就在那个游走吗？还是怎么样？ 其实就类似于游走了。穿上和服之后呢，因为这个店离清水寺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走到那边。 对，而且从这个到清水寺的距离当中会有一条类似于 购物街一样的、购物加美食街、可能就像咱们的南锣鼓巷一样， 了解， 有各种的店、各种的这个民俗店，各种的礼品店，对、然后你就可以随时的走走停停， 穿着和服买东西交流， 穿着和服买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卖的、 哎，的确是中文交流。 哎，啊，一反应啊，这个东西，对对对对对，反正是都可以了，是不是？ 都可以的。 啊，我问一下，那个木屐啊，穿在脚上走路方便吗？ 一点都不方便， 不舒服是不是？ 那是我们可不可以不穿木屐？我们穿自己的鞋， 照相很不好看的。 它那个会露出来吗？ 它是这样，它是两指袜，然后木屐就跟那个人字拖一样， 对 对 呀、 啊。而且你，你也知道，十一月份你不穿袜子。穿这个木屐的话真的是个挑战， 冷， 但是你穿上这个袜子再穿这个木屐，尤其它的和服是因为下面收的很紧， 很紧，迈不开步， 你腿迈不开的， 就是这样，噔噔噔噔那样， 对 对 对, 对， 就会很难受。而且像那个京都，它的地势的决定，它其实有很多的上下坡 起伏， 对，就是在走的时候真的要小心，而且真的很容易累。 我天哪，那怎么办？那这个体验是不是我穿半个小时就可以了？还是说最 它有时间限制吗？ 它有限制吗？ 它的时间限制就是晚上五点之前还回去就可以， 半个小时还给你吧。 但是我想说的是， 当地服务员很饿，很错愕，是我们服务不好吗？ 不不，你们服务太好了。 是衣服不舒服吗？ 不不不，太舒服了，我迈不开步。 是我们景色配搭不到位吗？不都不是，我飞机。下午就啊，你可以解释一下啊，反正因人而异了，对不对？有的人很喜欢这个体验，对吧？ 对， 有的人呢就会觉得就是行动不方便、啊。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可能真的会被绊倒。 但半个小时你真的走不到清水寺、啊。 对，就是这个仪式当中、必须从这个租赁店走到清水寺，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项目，对吗？也不一定 了、其实有些人租了和服可能只是为了拍拍照。 对 对，我就拍拍照， 拍拍照就可以了、 真的是这个拍照五分钟化妆两时。 对 对, 对，反正呢我们作为一个游客到了日本，有时间有机会的话体会一下挺好的， 其实挺好的， 对对， 因为我看咱们就是有那种拍回来的照片，穿着和服 就是全套打扮的、真的很美， 是的，很好看的， 就是和服会显得人很温婉。哎，我觉得咱们也应该开点旗袍和汉服租赁公司、对，外国人来你可以体验一下吗？我们的传统服饰也是很好的， 对对对、从那个北京走到江苏去。哎，不是，老外朋友他也觉得挺好的啊，长途跋涉呀，好像这是一个生活的仪式感，在日本的京都啊，京都你刚才说一个抹茶的那个叫做什么品牌叫什么来着？ 宇治抹茶。 宇治抹茶，这个地方因为到处都有店嘛，他那个就是有没有说比较什么旗舰店啊或者第一店？没有吧，就是随便吃一家都很好吃了。 对，随便吃一家的话味道都是很正宗的。 抹茶这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抹茶你给我们详细说说那抹茶。 抹茶外观看上去是绿色的。 绿色。 对。吃起来的话就是它肯定先是茶的味道， 对，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尤其是做成那种小糕点或者那种大福团子的话，它就因为 会糕点呢、 它就会偏凉，然后你吃下去的话就是茶味可能会淡一点。 凉茶嘛，茶凉文化也挺好的。 那小团子是那个像我们 有肉吗？他想问。 我懂了。 没有啊，他不是想问有肉吗？ 宇治肉丸。 宇治总店老板当场就，怎么还有宇治肉丸呢？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福建弄我的啥肉丸啊？ 这老板是哪里的呢？ 山东的。没有肉， 没有肉，没有肉， 没有肉，一定记住。 它是像青团一样的那个小 肉吗？ 小圆子吗？ 对，类似于这种青团，就是所谓的大福饼或者是糯米团。 为什么叫肉丸子呢？小圆子。 对啊， 不是肉丸子。 青团人家插豆沙的好吗？ 哎、对吧？豆沙馅吗？ 对，什么时候糯米青团也加点肉？ 哎呀！ 对，今天我吃了面筋夹肉，你知道吗？ 荤素搭配，对不对？但是抹茶是都是素的了，对不对？ 对对对。 以糕点呈现给大家， 没有肉丸。 对对对，反正你凉凉的配上那个茶的味道，其实凉茶的感觉挺好吃的，对不对？ 对。 反正这个一定要去感受京都的这个清水寺和服的文化， 对， 还有这个抹茶啊。 对对对。 因为都是往返嘛，我觉得没有住在京都， 对，没有， 其实也是一个遗憾。要住在京都，体会他那个，比如说敲梆梆的声音，然后看到晚上那寺庙那个钟声啊，或者那个繁星也是很漂亮的啊。 闺蜜假期不够啊， 别住了，赶紧回去吧。 闺蜜一直牵她的一脚，走吧，咱们回去吧，明天还去奈良。哎，奈良有肉吗？ 奈良 有鹿肉。 对， 奈良是个很小的地方嘛，对不对？ 对，奈良真的是特别小。 哦。 怎么说呢？就是你花一天的时间在奈良， 基本就赚够了， 绝对可以赚一圈。 啊，奈良这么小、啊？ 对，很小的地方。 哦。 那比如说从大阪到奈良，大概多长时间？ 单程的话一个半小时绝对。 京都呢？ 京都要稍微久一点，一小时五十分钟左右。 哦，那也不是很远啊。其实坐那个日本的那个列车呀、啊。 地铁 也很也，我觉得坐地铁也是一个体验当地生活的一个感觉。 其实日本地铁真的挺好坐的。 对对对、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在地铁当中，比如说化妆的女生啊， 啊、哦、对对对， 他们很速度啊，我也见到过 啊，真 的， 我就是四十分钟，我瞅着她从一个素面朝天到哇， 对， 特别精致， 妆容非，她还很专注，她也不在乎别人。 哎，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对吧？奈良。体会到了什么？肯定看小鹿了。现在还可以喂小鹿吗？可以的。 现在还可以喂。 是吗？ 对。哦、 什么样的仪式？跟我们说说呗，这个感觉形成。 啊、对，奈良呢，反正它从地铁站就是奈良站出来之后呢，到这个奈良公园，它还有一定的距离。 嗯嗯嗯。 所以呢，我的个人建议就是一定要穿舒服的鞋。 哦。 千万对，千万不要说为了拍照好看穿一点高跟鞋， 啊、 太难受了。 舒适的鞋子、哦。 嗯。 从这个地铁站出来到公园。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们是怎么完成这样一个到达的呢？是步行还是走着还是坐车？ 不行， 不行。 对， 多长时间？ 不行，要有小半个小时。 挺远的，不行。 小半个小时呢？我天哪，那这真不近了， 真的不近。 那你们一路这半个小时看到奈良的城市风光是什么样的？ 相比于 大阪， 相比于大阪来说，它显得更像一个小城镇一点。 对， 然后它相比于京都来说，当然又繁华了一点。 哦，京都啊，原来排第三位的。 哦， 京都是很古老的一个日本的一个寺庙的感觉，然后它的周围的城镇也是就是那种很寺庙的。 哦。那就是寺庙，就是京都的代言词。 哦，那所以奈良呢是偏现代，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繁华。 对，因为它是一个小城镇。 我挺喜欢这样的感受的。对， 小 镇。那比如这半个小时，他们的街区是什么样的？也跟就是正常的吗？还是街铺？还是链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上下坡、单行道还是怎么样？ 它是上下坡，然后也是这种双向的。其实周边也是会有一些小店，但是它可能我们去那条道是一边是那种，因为你刚从地铁站出来嘛，然后一边就是那种商店街。 中介， 你的房产开到了日本。 阿幡堂有一个七十米的药、啊。 我就是没有去过奈良嘛，我可以想象一下，说、地铁站出来，对不对？ 这边是房地产中介公司，这边是游泳健身一条街。 这边是卖肉夹馍的、 啊。对，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嘛。 他们的是什么感觉？就是 他们就是这边另一边吧，就是那种商店街会比较多，然后另外一边其实就是居民区了。 哦， 也挺好的。 对，它的商店街聚集在一侧。 哦。 然后另外一边是居民区，因为另外一边如果你一直往上走的话，很快到了奈良公园。奈良公园，然后那边还会有博物馆。 哎呦， 还有博物馆呢。 对，所以就是它是一种就是。复古和现代会比较融合， 不错，那样挺好的，印象加分啊。 嗯， 哎，这个鹿茸是怎么生产的？当然不能这样了、啊， 把鹿吓得跑。 对，哎呀，你怎么那还你这样喂我吧啊？公园收不收费？这个就是小鹿公园收费？ 公园是不收费， 是公园里面就有鹿是吗？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 啊、哦， 但是鹿是不会被人吓到的，人应该是被鹿吓到的。 很多鹿。 鹿的数量呢，应该说是你可以想象到的，不会让你很惊讶的。 但是鹿很有出其不意的感觉，是吗？ 鹿真的是 随处都有， 很任性、很霸道的。 哦，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就是去奈良的时候，我建议各位真的一定要换上一个打算要去洗或者说是耐脏的衣服。 它会咬你是吗？ 蹭你， 它真的会蹭你。然后是这样，它的公园是不收费的，但是如果你要是给小鹿喂食的话，对，它是要收费的，10块钱。一个这种奈良的那个鹿饼，10块钱一包 啊，鹿饼 10日元一包，对，然后 那挺便宜的， 一包有几个饼？几张饼？ 五张饼， 每 鹿都吃饼啊？ 它吃那种小饼吗？像是小薄脆一样的， 应该是对，应该是做出来那种专门是给它用 的， 对、 哦， 然后呢？就真的是，当你拿出来，你都不用去喂它， 它就过来了。 嗯，周围所有的鹿都会围过来， 速度喷向你， 先把你撞倒。 真的是， 不会。 你知道，就是我的闺蜜曾经说，要想让我帮她拍这个喂鹿的照片， 太快了。 我说我真的拍不出来，因为当鹿过去的时候，它的整个状态不是享受，而是惊悚。 哦， 然后你就看拍一张，好不容易哎。 怎么这么路糊了呢？路糊已经虚了，太快速度就过去了，抓着。 所以真的是就是你想，你想很开心的喂他，但你发现我所有的路都说啊，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就是这种感觉。 告诉各位，如果你想象动画片当中、电影当中那种鹿很温顺， 对，然后 跟小绵羊一样蹭蹭你，拉倒吧。然后就是都是成年鹿，没有小鹿吗？ 有小鹿， 有小鹿是不是会好稍收敛一点？因为 小鹿斑比 设施不深， 也并没有。 小鹿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饿的时候其实谁都一样了。 对对对，但是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小朋友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但是鹿本身是不会伤人的，只不过它可能会、 只是为了食物伤人 啊，它只不过就是会过来顶一顶你，抢一抢，然后这个 样子。这个安全是完全在掌控之中的，对不对？ 对， 有 幼儿园有鹿角的那种没有吧？ 没有，就是除非有一些特别大的鹿它是有，但是那个鹿角不是特别长的那种、没有太大。 这时候如果混进了一只麋鹿， 在博物馆里呢。这个完成这个喂鹿啊、看鹿啊、观赏大概几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够吗？ 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两个小时，公园除了喂鹿还能干嘛呢？在这个地方？ 公园，然后在奈良公园里边，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全程是吃货的行程嘛， 平江小吃嘛。 对，在奈良公园里面，其实有一个春日和茶屋。 春日和茶屋 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茶社吧。 哦，茶社。 虽说是茶社，但是其实它是在我们的攻略上，就是在奈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必须要吃的。 它是过去之后会有那种当地的那种甜点，像羊羹啊，还有那些就是团子。 羊羹，我是小时候最愿意吃的东西之一。 什么是羊羹？ 就是羊羹，它是怎么跟你形容呢？ 高粱饴那种感觉的吗？ 差不多吧，但是不太一样。 枣糕，不是。 建议你去小超市， 对， 你就知道了。 有羊羹吗？吓一跳，羊羹是什么东西啊？羊羹。 羊羹我也不知道，就是方方块块、甜甜的感觉，看起来就跟那种山楂糕差不多的样子。 了解了，就是跟山楂糕一样。 对，有点像。 对，有点像。 味道是什么感觉？ 甜的。 味道是甜的。 甜的哦，甜口的。 对。 OK。 然后春日和茶屋它最大的一个就是它是套餐，它的套餐是粥套餐。所以我就是建议去奈良的朋友呢，早上也可以吃。如果说你早上出门很早，其实可以不用在民宿或者饭店吃早餐。对，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可以去喝粥。那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挺素的，挺好的。 好棒啊，羊羹配粥。 这个羊羹老觉得羊肉汤一样。羊羹是一个蛋糕。 是 甜品。 对。你看啊，这一路啊，她跟她的闺蜜其实住在大阪。来回也是占时间的，你想想， 对， 最近也一个半小时的，早晚三个小时呢，所以说时间观念已经很明细了，而且他们完成了 四点半起床吧， 太残酷了吧， 太残酷了，真的太残酷了。 一般你们都就是几点起来？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们要返程来回，所以有时候十一点回酒店是正常的。我觉得旅行当中，比如七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周期，前两天特别新鲜， 对， 三四天适应了，五六天开始疲惫，第七天回来了，对吧？有这个感觉。谢谢我们的张宇， 谢谢， 不客气。 我们节目开心吗？ 开心， 欢乐吗？ 欢乐。 不要再去别的节目了哈。 好，没问题。我 下次接着带鱼就是玩。 山城没有肉，你就 对没有肉啊？ 拉面多吃点铜锣。 第三好吃菠萝包。 对，我要加肉的。 那个，希望大家听完我们这期大阪、京都和奈良的分享之后呢，对这三个城市有一个不同的印象的一个勾勒哈。 是。 你去的时候再去吃吃我们点的那些美食啊。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张宇，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第三，不是啊。 第三好吃菠萝包。 对，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很好。 好。